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第10篇，探望王景超。在我的印象里，河西走廊是非常干旱的，夏天无雨，冬天下雪的次数也不多，也下不大。但何桑不同意我的看法，他说，你这种印象不准确，河西下雪的次数是不太多，但要是下起来也很吓人。就拿1960年冬季的那场大雪来说，下了近1尺深，我没齿不忘。何桑说，那次大雪他之所以没齿不忘，是因为那次大雪前的一天黄昏，他收到父亲来的一封信。父亲在信中说，他在兰州听到消息，加边沟农场的右派调到高台县明水乡去了。明水的情况非常严峻，父亲问他能不能请几天假去加边沟农场看看景超。父亲在严峻两个字下边还画了两横。何桑很明白父亲在那两个字下面画横线的意义，那意思是说他不能写得更明白了。在那个年代，很多话是不能说出来的，尤其是给他这样的人写信。其实他比父亲更清楚景超的情况，因为他自己仅仅是戴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，行政将五级，在安溪县境内的四工农场劳动，报社每个月还寄给他58元的工资，而景超却是极右分子，被开除公职，押送酒泉县的加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已经2年8个月了。景超10月初曾寄信给他，说他从加边沟农场调到高台县的明水乡了，口粮降到了每个月14斤。他也回了一封信给景超，说我们的口粮也减少到15斤了。他在信中还加了10斤粮票，而景超再也没有寄信来。在接到父亲的来信之前，何桑的大脑里就没有过请假去看丈夫的念头。在四工农场劳动的都是刑满就业人员和右派分子，他没听说过谁请假去看望家人，就算是父母死了也都不敢请假奔丧。王景超是劳动教养的极右分子，他更不敢有这样的非分之想。但是这天夜里，他躺在土炕上，再也无法入睡。父亲的信在他的心里激起了强烈的欲望，必须去看望丈夫。景超出生在河北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，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，家乡沦陷，18岁的哥哥带着他逃难到了大后方的四川省。在四川，哥哥又加入商镇的部队开赴抗日前线，他进了一家伤病医院当看护员。后来， 他离开伤病医院，进了专为沦陷区儿童开设的学校，读完中学。以后的几年里，他又靠着打工挣钱，读西北大学哲学专业。毕业的时候，正好赶上西安解放，他便参加了从老区来的甘肃工作团新闻大队，来到兰州创办《甘肃日报》。他13岁离开家乡，始终生活在社会最底层。他在甘肃没有其他的亲人，没有人去加边沟看望他，没人给他送食品接济。他可能饿垮了，也可能病倒了，正在死亡线上挣扎，正需要亲人的安慰和鼓励，需要亲人的关怀和温暖。何桑甚至在心里谴责自己了，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想到去看望丈夫呢？是的，自己的处境和景超一样，也是在农场劳动改造，但是这能成为没去看景超的理由吗？作为妻子，不管自己的处境如何困难，都应该首先想到丈夫，为丈夫做出牺牲啊。第二天早晨，刮大风，他用一块头巾包住了脸，顶着呛人的风尘，走到厂部大院去了。他径直走进了农场政委刘生贵的办公室。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，他做出了决定，请假试一试，准了就正大光明地走，不准就找个机会逃跑去看望丈夫，哪怕看完了丈夫被抓回来开批斗会，或者被严厉的惩罚，也在所不惜。他是以准备赴死的精神走进办公室的，他知道他在干别人从来没有干过的事情，可能他碰到的将是一顿训斥，一次臭骂，一场暴风骤雨。所以站到刘政委面前以后，他竟然紧张的说不出话来，脸色变得煞白。刘生贵一抬头看见了他，也看见他不同寻常的脸色，不由得惊讶起来，问道： 何桑，你要干什么？ 何桑的腿有点发软，心也很慌，但他使着劲儿，以很僵硬的口气说：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 刘政委，我要请几天假。刘政委没有出声，他可能有点不相信这个右派分子胆敢提出这样的要求，也可能他还在奇怪他的表情和说话的口气。何桑知道这可是最要紧的关头，能不能去看望丈夫就在刘生贵的一句话，这种时候可不能软弱。于是他以刚才硬绷着的口气说： 我要去加边沟看看我丈夫，我丈夫也是右派分子，在加边沟劳动教养，我父亲来信了，叫我去看看他，可能他要饿死了，我必须去看看他，我就只请三天假，只要看一眼就回来，刘政委行吗？ 刘生贵说： 这有什么不行的，去看看丈夫这是好事啊，为什么不行啊？去吧，把工作交代一下，你明天就可以走。 何桑僵住了，他真有点不相信这会是真的。他是做好了思想准备的，训斥和拒绝是难免的，但他要死磨硬泡长时间的央求领导。他还没有调整过自己的情绪来，刘生贵又说： 你不用急着回来，见了你爱人可以住几天，要是病了就把他的病伺候好，病好了你再回来，不要着急， 去找你们的队长说一下，多买上几斤馍。我也听人说了，加边沟的情况比我们还要严重。 何桑的心都要跳出嗓子眼儿了，他没有想到结果会是这样的随人心愿。 他想说一句感谢的话，但又怕一句话引来灾难。 刘生贵可以大发慈悲，但也可以突然变卦呀。 于是他便掩盖着自己的欣喜说了一句， 刘政委，那我明天就走了，今天我把工作交代一下。 对，你把工作交代好。 何桑飞快地找到了三站的站长，转达了政委的话，然后去财务科把自己管理的账本交给别人，再把油料账也交了出去，把自己管理的各种统计表册物品交给别人。做完这些事，已经到了中午，吃完饭，他就去找一个叫杜伯之的右派借了100元钱，找另一位右派买了一套棉衣裤、一件大衣。他的想象中，王景超2年前穿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了，他必须搞2件能保暖的衣服带去。王景超是一个有洁癖的人，在家里的时候，晚上睡觉之前，总要把自己的毛料裤子折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椅子上，以防裤线变形。整个下午，他都没有休息。他好几次跑到机务队去，向队长询问明天有没有拖车去柳园车站拉煤。然后他到食堂去了一趟，央求伙食的管理员晚饭时多蒸几个馍馍，提前卖给他1星期的干粮。管理员是一名刑满就业人员，一个凶狠的家伙，可是听说他要到明水农场去看丈夫，也为他高兴，很痛快地说，吃饭的时候你晚点来，直接到办公室来，我给你准备好。这天晚上的事情真是令他大喜过望。晚上他走进管理员办公室，管理员指着桌子上一堆白面花卷说，你带书包了吗？看见他拿出一个碎花布的书包，管理员就说，装起来，全装起来。 何桑简直惊呆了，这是精白面的花卷，而且是抹了清油的，散发着清油的浓香，还是4两重的花卷，又大又宣。从他调来四工农场以后，就再也没有见过如此大的白面花卷了。他急急忙忙地装进书包，总共是20个。装完之后，他说， 我一天才半斤的定量，这得10天。 管理员打断了他，这不是叫你吃的，这是给你男人的，快走吧，准备去吧。 何桑感激地说，我怕给你惹事儿啊，那些做饭的说出去该怎么办呢？ 谁敢说，驴日的，他不想在灶上吃白面馍了。 何桑千恩万谢地离开了食堂。这天晚上，他又去了一趟机务队，找到明天要出车的拖拉机驾驶员，说好明天早上9点钟出发，赶到柳园乘12点的火车。由于兴奋，这天他又睡得很晚，睡着以后还做了一场梦，梦见他已经到了明水，见到了景超。景超已经饿得奄奄一息，连花卷也吃不下去了。他用水泡着花卷，一口一口地喂他。等到了景超有力量说话了，这时候何桑才哭出声来，景超啊，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？他哭得非常伤心，结果把自己哭醒了。哭醒以后，他发现房子里比往日要亮一些，似乎是天亮了。他爬起身往外看，原来是下雪了。 雪花在空中飞舞，他知道河西的雪是下不大的，就又躺倒睡了。谁知道天亮以后起床，这才发现一夜之间竟下了三四寸厚的雪，那雪还没有停的迹象，榆树叶大的雪片洋洋洒洒，近在咫尺的碣山被雪花遮没了。他急急忙忙地跑到机务队问驾驶员出不出车，驾驶员说雪停了就出，可是那雪一直下个不停，时大时小，到了黄昏才停下，下了六七寸深。他知道今天是出不了车了，时间太晚了。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，杨显慧便致力于命运三部曲的采访和写作，加边沟记事是其中的第一部。三部作品发表后引起强烈震动，后多次再版。他的写作不仅打开了历史的禁区，更以个人叙述细节描写的方式，将一幕幕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。而加边沟记事更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。长篇纪实作品《加边沟记事》正在播出。 第二天早晨，何桑提着花卷和包裹赶到机务队去，驾驶员却说出不了车了，雪太厚。他有点着急，说：“求求你，我是要赶到高台县的明水去，去晚了我男人就……”驾驶员截住他说：“老何，我知道你的心情，你这是去救命的，可是雪太厚了，要是在半路上滑进沟里，挨冻不说，责任负不起呀。”何桑哑口无言。驾驶员是个就业人员，二劳改，好不容易干上个机务，是不能叫人家冒风险呐。他沮丧地回到宿舍。天很冷，雪是难以融化的。他等了两天，机务队还是不出车，这一来他的心揪紧了。早去两天可能看得见王景超，晚两天就可能成了终生遗憾了。他便去找机务队长。机务队长说：“老何，这事儿我做不了主啊，你问问牛副厂长去吧，他说出车就出车，出了事儿我也好说话。”驾驶员所说的牛副厂长是何桑最不愿意看见的厂领导，他害怕他。何桑是1959年10月从石工农场调到玉门县的黄花农场的，接着又调到安溪县的四工农场，先是在四工二站劳动。后来厂部下了一道命令，所有的女右派都调到位于厂部的三站来，其实也就四个人。他当时没来，因为二队都是右派，大家一起受苦，一起学习，人和人是平等的。而厂部干部多，在干部们的眼皮底下工作，政治上的压力太大。这个牛副厂长听说他没来，就对二站的站长说：“那个小右派再要是不来，就叫人捆过来。”他吓得当天就自己扛着行李到三站报到了。此刻为了早一点见到王景超，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求牛副厂长。正好厂长们在会议室开会，他就站在门口等着。等到牛副厂长出来上厕所，他赶紧上前说了自己的要求。牛副厂长不耐烦地听他说完，就说了一句：“滚球开，这么厚的雪能出车吗？”然后就去上厕所了。何桑默默地回宿舍去了，接着等。这一等又是四天。 到了1961年1月4日，才有一辆卡车去柳园火车站。原来是牛副厂长要去酒泉开会。何桑坐在车槽里，到了柳园，上了从哈密开来的列车。不过，这四天也没有白等。从元月1日开始，右派和就业人员的口粮增长到了24斤，并且厂部还杀了两口猪，连着做了两顿猪肉熬白菜。猪肉很瘦，菜里又没有酱油，白菜里边的猪肉白花花的。何桑只是吃了白菜，而把肉片挑出来装在茶缸子里，带给丈夫。从哈密来的列车人满为患，因为年关将近，新疆、青海的人们都往内地走。他好不容易上了车，车门口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，只好挤挤碰碰往车厢中间走。挤到车厢的中央，才有了站脚的地方。他在车厢地板上坐了下来。到高台县需要6-7个小时，何桑的体质很弱，站着是不行的。这时候又累又冷，眼皮也睁不开了。何桑抱着膝盖想睡一会儿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他担忧起景超的命运来了，不知道他还能不能见着丈夫。他和景超是同时在甘肃日报社定为右派的。1957年的早春天气，景超写了一篇杂文，略论行政手段。全文仅1000多字，但是景超博古论今，指出今日诸多问题的形成，概因为有人迷信权力，崇拜圣君，大搞造神运动，以致自上而下一呼百诺，层层只对上级负责，却忘记了对衣食父母的人民大众负责。景超才华出众，气势冠宏，当时的部门负责人认为这是一篇难得的甲等稿件，刊载了3版头条发出。文章见报，报社轰动，同仁争相拜读。在人们叹为观止、好评如云之时，景超又连续写出了《为三托干部叫屈》和《关于抵触情绪》，针砭时弊，击中要害，全报社交口称赞。但是，反右斗争一来，景超立即被打成极右分子。由于不能和丈夫划清界限，并且替丈夫辩解，何桑也被定为了右派分子。1958年4月下旬，夫妻双双告别父母和幼小的孩子，流放河西走廊。由于罪行轻重有别，惩处也就不同。火车经过酒泉的时候，极右分子王景超被一名保卫干部押解去加边沟农场劳动教养。何桑与另外几名右派继续西行，到了霞东火车站下车。霞东就是星星峡东边的一个地方，当年红四方面军20000多名将士西征，在千里河西走廊被马步芳匪军围追堵截，几乎全军覆灭，只剩下残部数百人从星星峡进入新疆。何桑与他的几位同事却是从这里开始走上荆棘之路。他们辗转来到了安溪县石工农场，接受劳动改造。